实忙到没空去想起，一旦周围的环境变安静，想念如今多来不及防御。照片静静躺在抽屉，始终为你保留心里的位置，在我选择等待的日子里，就算青春耗尽也没有关系。舍不得忘记，不甘心放弃，感情的世界里我只认定了你。舍不得忘记，我拉近过去，在我的生命里不能够没有你。照片静静躺在抽屉，始终为你保留心里的位置，在我选择等待的日子里，就算青春耗尽也没有关系。舍不得忘记，不甘心放弃，感情的世界里我只认定了你。舍不得忘记，我拉近过去，在我的生命里不能够没有你。心放弃，在我的生命里我只认定了你。舍不得忘记，我拉近过去，在我的世界里不能够没有你。 寂寞宁静。

我将春天付给了你，将冬天留给我自己，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，却将自己给了你。将春天付给了你，将冬天留给我自己，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，却将自己 罗宁，钢琴家，就是钢琴家，谢谢，还有各位老师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 年轻日子里 里，他风儿拥着你也拥着我，如今你不在风的怀抱里，答应自己的风儿说 I'm body be a body be a body be a body be a body be a body 爱你的只有一个人，爱你的只有一个，只有一个我，春夜去夏夜走了，秋一去，冬走了，春风又来，秋风又离，借听风来细诉你一心的消息，漫过愁。阿巴里比亚波里贝。 伤个转弯，等待着谁的

时间。

爱